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、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91集，大同之行。话说回来，要说西厂扰民，为何之前那些人不说，等皇帝任命汪直为大同镇守太监之后才纷纷冒出来？无非是大家先前怕得罪汪直，现在看他很可能回不来了，就一窝蜂的落井下石，加上万通等人从中煽风点火，于是墙倒众人推。这两招连消带打，端的是很辣。第一招看似给了汪直在大同生杀予夺的大权，实际上是将他牢牢牵制在那里。他既然回不来，当然就顾不上远在京城的西厂，他手底下那一帮徒子徒孙自然也跟着倒了大霉。不过这倒是便宜了随州，因为西厂许多人手原本就是由锦衣卫那边调过去的，并不是宦官。汪直并不是蠢货，他在知道自己被任命为大同镇守太监的时候就已经察觉不妙，赶紧写信给唐范，让他去找随州帮忙。所以随州便在西厂被人一锅端的时候，顺势将汪直的心腹和亲信都接收过来，让他们得以遮风避雨，免遭清洗。这一次风波里，汪直看似遭遇无妄之灾，实际上也是因为西厂之前过于嚣张跋扈，得罪了不少人。他风光之时，大家自然敢怒不敢言，如今风光不在，谁还不赶紧踩上一脚？许多事情有因必有果，在官场上混的若是太在意得失，那迟早会被活活气死。汪直显然也很明白这一点，所以他在听说西厂被查抄之后并没有太大的反应。虽然坊间传闻消息传到大同的时候，汪公公气得砸了好几个杯子，破口大骂这帮龟孙子，老子迟早要他们还回来，诸如此类的话。不过这些终究只是坊间传闻，听者付之一笑便罢，不足当真。然而在背后下棋局的人却认为这局棋还远远未到结束的时候。在郭唐替换了原先的大同巡抚之后，战事并没有得到好转，前线反而接连发生了好几桩怪事。消息传到京师，锦衣卫指挥使万通便谏言道，左迁都御史唐范断案如神，思虑周密，可赴大同一行协助处理此事，北镇抚司镇抚使随州行事果决，也可随同前往。皇帝准其所请，命唐范与随州不日动身前赴大同协理战事。大同战国时为赵国名城，太祖皇帝立明后设大同府，隶属山西管辖。作为明代边陲重镇，大同所辖长城西起偏关，东到居庸关，是当之无愧的九边之首。这里成为抗击鞑靼人的前线，而鞑靼人也屡屡从河套入侵劫掠大同。由于大同地位之重要，从京师至大同修有便利的官道，方便一马疾驰，两地相隔不足千里，若是快马加鞭，两日便可抵达。唐范知道自己上回得罪了万通，对方势必要找机会报复的，眼下他将唐范与随州双双调遣出京，最重要的目的还是为了把随州从锦衣卫调开，好让自己对北镇抚司下手。不过就算明白这一点也没用，圣旨不可违背，饶是受宠如随州也必须收拾收拾包袱，与唐范一道上路。 随周这一走，在万通看来，北镇府司群龙无首，正好方便他整顿。谁知道随周早就有所布置，在离京前夕跑去面圣，说自己身在大同，若北镇府司有事，恐怕很难兼顾，请皇帝同意让他推荐两个人暂代兼领北镇府司的镇抚使职务。这两个人，一个就是薛灵，另一个的名字则有些陌生，叫谋兵。镇抚使这个职位原本只有一个名额，但随州知道他一走，底下的人资历不够，不管谁上来带领都会独木难支，很快被万通所压倒。所以他特意推荐了两个人，让这两个人共同执掌北镇抚司。皇帝自然同意了随州的请求。万通没想到随州临走前还摆了这么一道，鼻子都差点被气歪了。不过他转念一想，薛灵虽然是随州跟前的老人，但他资历比起随州毕竟还差了那么一点，而谋兵更是听都没听说过的无名小辈，到时候只要先扳倒那个谋兵，剩下薛灵一个就很容易对付了。等随州回来迎接他的，早就不是他离开前的北镇抚司了。他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好，却忘了随州会将一个无名小辈提拔上来当镇抚使，那其中自然是有他自己的原因的。薛灵与谋兵二人一强一弱，一个精明一个耿直，倒是配合得天衣无缝。如同随州交代的那样，他们将北镇抚司经营得固若金汤，并不为万通所趁。万通本想找到谋兵的弱点将他拉下马，再集中精力对付薛灵，谁知道找来找去发现这个籍籍无名的人竟然毫无弱点，非但如此，在谋兵身上还有着连寻常文官都未必拥有的清廉。万通找来找去居然找不到他收受贿赂信号鱼色的证据，天哪，这还能叫锦衣卫吗？万通终于知道随州临走前为何要把这个人推出来了，这是为了将自己活活气死呀。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，就算万通在京城气得跳脚，随州也没法亲眼欣赏到了。此时此刻他与唐范等人刚刚抵达此行的目的地，雄伟坚固的城墙伫立在他们眼前，高大的门楼上大同二字铁笔银钩一般牢牢镌刻在石头做成的匾额上，就如这座城池给人的感觉。这是一座豪迈不羁有燕赵遗风的城池，这是一座峡谷丹心以大明将士血肉浇灌的城池。虽然唐范到过很多地方，可他并没有来过大同，所以一来到这里他立马就被眼前的气魄震撼住了。还是旁边的随州以马鞭轻轻碰了他一下，唐范才回过神来。按照文主武府的习惯，此行仍旧以唐范为主，不过他们带来的人不多，随州要留一些人牵制万通，亲信自然不能悉数带过来。严礼因为新婚不久也被他留在京城，这次只带了庞琦等十数精骑。现在正是大白天，城外有不少人排队等着入城，不知道为什么前进的速度特别慢，兴许是城门处查得格外严的缘故。唐范等人公务在身，这样慢吞吞地等下去也不知道等到何时，便直接驱马前行来到城门处，拿出勘盒表明自己的身份，要求先行入城。谁知道这一套程序在这里却行不通，城门守卫兵卒上上下下打量了他们一遭，脸上带着浓浓的怀疑和审视。 既然是朝廷派来的，为何不穿官服？ 要说锦衣卫那身袍服何等威风，一上身辨识度极高，很少有不认得的。不过唐范他们来的时候在路上遇到了暴雨，一身衣服都淋湿了，就换上了替换的衣物。谁知道第二天又有暴雨，这下子替换的也淋湿了。不得已一行人待在驿馆里等着衣服洗好烘干，未免再遭遇同样的情形，索性穿上长服，准备等来了之后再换。唐范便让庞奇等人将包袱里拆开，露出里头华丽灿烂的一角给对方查看。然而对方的疑虑并未消除，只是稍稍客气了一点，丢下一句 诸位且等着， 便一路小跑回去，也不知道是找谁禀报去了。大家一路风尘仆仆，本想着进去歇息一下，洗个热水澡，谁知道临到城门还被拦下来。庞奇等人都有些不愉，唐范对他们道， 事出反常，兴许是城中发生了什么事。 话是这么说，结果唐范一行就直接被晾在那里，足足等了好一阵，才瞧见那兵卒与一个把总装扮的人走过来。那把总终归是有些眼色的，虽然也不掩戒备，还是向他们自报了家门。 下官孟存，乃大同防守把总，不知诸位大人可是要入城。 庞奇终于忍不住了， 你这不废话呢，不入城我们站这里做甚？我们又不是自己跑过来的，是朝廷派来的，难道你们总兵大人没收到朝廷下发的公函吗？ 孟拔总也知道，若对方真是锦衣卫，那肯定是自己得罪不起的，便陪笑道， 有是有，不过这阵子发生了一些事情，总兵大人特意交代下来，城门出入要严查，尤其…… 他话没有说完，但唐范也能猜得出，后半句估计是尤其是你们这种像是假冒朝廷钦差的人之类。唐范制止了想要发火的庞奇，对孟存道， 既然你们总兵大人有令，我们也不好为难你，这入城要检查什么，你照章办便是。 还是这位大人通情达理，还请各位大人将勘合与腰牌交给下官，由下官拿进城，亲自给总兵大人与王公公过目，查验无误之后，诸位大人自然就可以入城了。 这玩笑开的就有点大了，腰牌是随身携带证明身份之物，岂能随便给人？要是对方将东西一收，反赖他们是身份不明之人，他们上哪儿说理去？孟存这话一出，连唐范也微微敛了笑容，庞奇更是大怒， 这又是哪个山头定下的规矩？你什么时候见过腰牌也能随便给人的？滚去将你们总兵叫来见我们。这两位是左迁都御史唐大人与我们北镇府司的镇抚使隋大人，我倒要看看我们想进去谁敢阻拦。 孟存听见唐范与隋州二人的官职，面色终于微微一变，扭头狠狠瞪了那兵卒一眼，而后又回过头来笑容满面，连连躬身拱手， 不知二位大人降临，还请恕罪，下官是个粗人，久在边关，啥事也不懂，请两位莫要与我一般见识。 唐范见他陪着小心客气，但依旧没有松口让他们进去，就知道这里之前一定发生过一些大事，便对他道， 大同镇守太监汪公今日可在城中？ 汪公是在的，不过他与总兵大人正在议事，下官不敢进去打扰，是以才先过来。 你只管进去汇报，就说是唐范来了，有什么责任我替你担着便是。 孟存半信半疑，但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他也不好再强行收缴唐范等人的腰牌，便道， 那下官这就入城通禀，还请各位大人稍后。 他说罢就转身入城了，估计因为他私下另有交代，孟存走后从城门处围过来几名兵卒，都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们，连带旁边进城的百姓 看唐范一行人的眼光也变得古怪起来，直让唐范他们啼笑皆非。又等了不少时间，唐范索性在城墙边找了块石头坐下，与随州低声说起话来。那头终于有两个人从城内匆匆走出来，其中一人似乎还认得唐范，在看清坐在墙根下的人之后，当即加快脚步小跑上前，脸上也挂满了笑容。 哎呦，果然是唐大人。哎呀，从几天前得到停旨之后，我们家公公就一直念叨着您，您可算是来了，让您再久等，实在情非得已，小的在这儿给您赔罪了。 唐范对他还有些印象。你是丁荣？丁荣见他认得自己，看上去更高兴了。 哎，正是小的，汪公让小的来接大人。 孟存的脸色甭提多尴尬了，他对着唐范和随州等人连连拱手作揖。 下官罪过，有眼不识泰山，请大人莫要与下官一般见识。 唐范摆摆手，若换了平日，孟拔总想必也不会如此为难。当时城内发生了什么大事情不成？孟存见庞奇等锦衣卫大爷们的脸色还黑着呢，心想果然还是读书人比较体贴，便感激道： 确实如此，几位大人有所不知，就在你们来之前，这边刚刚抓了好几波混迹城中的鞑靼人细作，其中有一波便是假扮官眷，当时还骗过了守城的兄弟，差点酿成了大祸呀。为此总兵大人发了好大一通火，让下官等人若是再放奸细进城，便同以奸细论之，情非得已，还请各位大人消消气儿。 丁荣也在旁边接道： 好叫几位大人知道，确实如此，当时放人入城的那位拔总还被总兵大人当众打了军棍撤了职，所以入城查验放才如此苛刻，便是担心重蹈覆辙。 王岳治军严厉，唐范是知道的，他还知道王岳在大同这几年军中威望很高，否则也没法带领军队屡屡击退鞑靼。听了孟存和丁荣的解释，庞奇等人这才消解疑惑，火气也消退了些。鞑靼人以往也用细作探查军情？ 鞑靼人直来直往，想来打完就跑，那些细作被抓起来之后，经过汪公和王总兵盘查，发现似与白莲教有所关联。 白莲教？怎么兜兜转转又遇上白莲教了？ 想来这个邪教经营多年，天南地北俱都有其势力分布，他们图谋大明江山，会与北边的鞑靼人勾结上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这一进了城，唐范他们便发现城中的氛围与别处有很大不同，路上行人神色匆匆，大都带着一股紧绷，远不如京城百姓那样闲适，时不时更有筑城士兵持长枪长戟迎面走来。唐范一行人打量着他们，他们便也回以好奇的眼神，又见走在唐范身后的孟八总，这才吃了一惊，赶紧停下来行礼，又被孟存呵斥几声赶跑了。大同府下有七县，此地便是大同府的治所大同县，虽是县城，却因位置重要，自从永乐时期从河套退入内地之后，这里变成了明军与北方民族交火的前线。鞑靼人本身是游牧民族，无法像农耕民族那样自给自足，只能依靠对外抢掠财富来满足内部发展需要。对于他们而言，能够进入明朝的辖地，就意味着有滚滚的财富。鞑靼人也不想占领名人的城市，他们只想定期过来抢劫一番，这才是最适合他们的生存模式。在这种三不五时的战火侵袭下，边城百姓自然都锻炼出一副百毒不侵的钢筋铁骨，即使是年轻女子身上也有着一股 别处没有的爽利。